现在时刻晚上10点。 青山外，原隐隐，青山内，冷清。生涯破寂起，生生地动了我的心。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的广播现场，我是平安您好的 DJ Peter。 我们现在要来进入第二单元，第二单元其实我们应该把灯关掉，但不是讲恐怖故事，我们要好好的反省我们这一年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现在呢，我就来想请问三位朋友一个跟你们真的是一辈子很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您意识到你是原住民这个身份、这个血统，还有你的生活习惯跟文化的时候，哪些是让你最开心的，然后哪些是让你最难过的？那我们来请三位一起分享。我们先请权威来分享。 好，我先分享比较难过的事好了，因为 我比较喜欢把难过快点忘记。好，最主要是因为小时候住 我是国小的时候，国小二年级才搬到山下。我国小 二年级前就是 身旁的同学啊、亲戚啊都是原住民嘛，所以 就其实因为山上很多都是 同学都是亲戚啦，所以其实多多少少也有血缘关系。所以呢，我后来搬到 山下之后，其实就有点哇吓到，想说他们怎么跟我长得不一样。然后他们就哇，他们怎么那么白，我怎么跟他们长得不太一样。对，然后其实我那时候非常的内向，真的，我非常内向，我非常害怕人群，我非常害怕讲话，就是会让他我因为我会觉得我会跟他们不太一样，但是我尽力让自己跟他们一样。可是幸亏好的是，因为我非常喜欢运动，对，然后国小是棒球队，然后国小的也是田径队，然后国中就是篮球队，对，然后就因着运动，然后认识非常多的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所以其实我的国中人缘就非常非常的好，对，然后这个是就是，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不开心的就是。就是我可能去吃饭，或者是跟好朋友，就是原住民好朋友去吃饭，就是去玩，然后去吃饭的时候，可能别人看到我们是原住民的话，就原住民怎么你们要不要喝一杯啊之类的，就是其实喝一杯是无妨啊，但是也不需要那种带挑衅。其实我也不太会喝，喝一杯应该差不多了吧，是可以了，但是不建议了。对，这是非常，因为他们都会说，原住民一定很会喝，其实我们不太会，只是一杯而已。 够吗？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应该我们自己原住民也要慢慢的去意识到说，我们不能让别人说我们真的我们这么就是会让觉得我们很会喝，其实我们不太会喝的。然后其实我也不太喜欢那种艺人啊，艺人在上面说就是谈论原住民艺人，就是他们在谈论原住民好笑的事的时候，他们都会把酒就是酒这种问题就是带到就是来讨论的时候，我会让我觉得就是他们会让观众觉得我们原住民很像很会喝，很爱喝。其实我们不是，我们是看场合而喝的。对， 其实我对这个是有感而发啊！我要继续出卖我同学，对，就那个同学， 好同学， 对，我高中同学，那时候他是高中生，大概是15岁，高一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因为他皮肤黑，然后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班上，然后大家都会不了解为什么他皮肤可以这么黑，因为我们一般我们的想象只能说你顶多是太阳晒黑的，可那种黑 他那已经是可能从什么真皮啊什么的，这 激进木炭的颜色， 对对对，就是它是从内而发，而不是从外面涂上去 黑到发亮那种啊。 对对对，它真的很黑。那我们就会不了解，也会很害怕，然后就会说他是喝酱油，就刚好因为他们家是种莲雾， 大桶。 那种莲雾呢，因为他们家就有种黑珍珠还是黑金刚。那那时候其实我也蛮白目的，我就说哎，你是不是吃黑金刚还是黑珍珠？ 过分哦， 对，蛮过分的。其实他爸就是靠这个来养他们一家。那时候我们也很无知啦，那所以我可以体会刚才权威所讲，就是因为肤色的不同，当时他也不能试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黑。对，虽然他们是在南回头比较平静，应该说他真的离开他的家乡是到高中第一次来。对，所以他在一个繁华的大都市，他求学，他面对的是一群就是升学竞争主义下的同学，他就光皮肤就被歧视。那而且我觉得我们都市小孩子也没有比较聪明，就是说我们真的会以为他是喝酱油是吃莲雾造成的。对，当然他后来也像权威讲，他可以靠功课，他功课比较杰出，那运动我不太清楚，但是他唱歌真的很不错，他就是什么怪歌都可以接啦。对，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比较流行，在张惠妹可能比较有了吧，高中时候我已经忘记，就是 榕树下吗？ 榕树下 他没那么老，太 久了吧， 榕树下不会是榕树下， 北风 我有啊，哎，我小时候是刘德华跟小虎队吧，那国高中 苹果乐园， 哎，对对对对， 张学友， 哎，对，张学友，对，张学友，张学友。 亲 亲 要 办 OK 不想铺路我年纪啊， 好差不多了。 对，所以他后来他就是可以靠同学所不及他的来取得一种认同，不过我觉得后来还是事实证明了，其实他觉得他在那个求学环境还是他都要戴一个面具，还是绑手绑脚，即使他高二高三他比较成熟，也比较跟大家比较熟以后，他还是免不了会有一种我跟你们还是不同世界的人。即使他是穿我们学校就是白色制服嘛，但是他白色制服的里面其实透着是黑色的皮肤，那时候他没有办法释怀他自己。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 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 哎，没有烟喽，喏，这根烟给你啊。 没有啦，我在戒烟，还不是我女朋友说我在抽烟，她就要跟我分手。 哇，用不着这样吧？ 她是不希望我抽烟伤害自己，而她也不会被二手烟伤害。 对耶，我真是糟糕，都没有想过周遭其他人的感受。 各位抽烟的朋友，你知道吗？二手烟对别人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远比自我来的还要严重。 当您掏出烟的时候，请想想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健康把关，也为他们的身体着想。 好，那我们就请权威来讲一个比较开心的。 比较开心的就 有赚到吗？就是因为很帅吗？ 不可否认的， 不可否认， 不可取的。 你现在到底有几个妹？ 不可取， 不可取， 对， 不可取。 有没有后宫？ 不可以赚， 没有。 他是大奥，你是大奥吗？ 没有， 甄嬛， 甄嬛。 没有，就我觉得啦，因为我因为原住民这身份呢，就是。在学校方面就是他们就说哎，你是原住民，轮廓好深好漂亮，其实我还是蛮开心的啦。对啊，然后就 很爽， 对啊，很爽。没有啦，还好啦，其实很爽。 请大家看他的表情。 对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同学当中其实对我们原住民是非他们觉得他们其实对原住民非常的好奇，也觉得我们非常神秘。对，其实就对，我觉得都对我们的文化非常的好奇，然后其实我们都会跟他们分享，对，然后我们也非常乐意跟他们分享，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带我的朋友啊同学都是到山上参加我们的活动庆典，他们也觉得哎，这是非常不错的经验，就是以前搞不好以后就是非常特别的经验，对，我觉得这是就是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文化。我觉得这是非常开心的事吧。 所以你很开心是因为你长得帅，总而言之是这个意思。 对， 是这 个意思吗？对对，是这个意思吗？ 我听来听去 这个意思吗？ 其他都不是重点，对不对？其他都不是重点，都烟雾弹。 对，我没懂，我没听到。 好，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把我生那么帅。 金钟奖就是金钟奖颁马典礼，颁奖典礼就不是 颁马。 对，因为后来我就慢慢接受自己 接受 很帅的 好好，我们下一题，我们下一题的时间 好的，小朋友 那个没有麦克风， 太过分了。 我们来换中，你来先分享，你是要分享开心还是难过的？ 我今天分享就是难过的事情，难过的。 不要哭，不要哭。我想接 麦克风。 哎，卫生纸。 我先 你在笑还是在难过啊？ 我先分享一下难过的好了，就我先分享小时候的经验，因为小时候我跟我弟弟是双胞胎，然后 小时候现在不是了， 现在没有，依然还是 想当年， 再继续想当年。 重点是我们两个双胞胎，然后我们去补习班，然后去补习的时候，我永远记得那个老师，因为我弟弟蛮聪明的，因为他就是很聪明，然后他写对了一个那个，就是我们考试考卷，然后他旁边也是做我们一个部落的孩子，可是他是不那个，他长得很像平地人，然后他就在外都市长大的，然后我们写完的时候，我们把那个考卷交给老师，然后老师看我们写很快，然后老师说你一定是抄旁边那个同学，然后我就站起来说、哦、我们没有抄，然后那个老师说骗人，你们是乡下的，你们一定是先抄的，你们再重做这样，我觉得心里就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原住民一定生下来一定是比较笨的嘛，一定是抄人家题目答案的嘛，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我那时候就跟着我弟就、 欸、我真的很想哭耶、欸、就觉得好难过， 对，我就 跟着我弟就打给我爸爸，然后我爸爸就过来接我们，然后就以后就不再去那个补习班了。 我可以问问题吗？ 那个、啊、 是考数学吗？ 没有，是是数学， 数学 是数学没错， 数学 哇，那你蛮厉害的，数学考那么好、啊， 还要开根号呢。哎、呀 那是国小的， 然后国小就开了。 其实中原这样的经验，我们那个同学也可以发生到。我讲是说我同学他功课很优秀，可是他一直跟我强调一点，就是说他不是靠加分进来的，所以这也可以反射到，就是说很多人是靠加分来的，他们就觉得啊就很笨啊，不会念书，那或者是做一个抄别人的，譬如他是公费进师院的，他们就会被自费生，就是说自费生会看不起公费生，特别是原住民，他说你就是摆烂的嘛，你就是以后就有工作，所以他都一直觉得说我就是凭我实力，我就是跟你们这些汉人就是一样的，我也没有原住民加分，你们为什么可以这样看不起我？但是我觉得那都是过去的、那现在他可能不这么想，但是我一直觉得为什么我们社会还是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我还是认为就是原住民弟兄他们所处的先天的教育资源还是太少了，那会导致于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学习，或者是学习也没有兴趣，因为这还要包括到我们教育者一个老师他怎么样去付出他的关怀，因为其实我觉得老师也很重要，如果说你让一个学生不管是不是原住民，你让他提不起兴趣，特别是英文数学这种比较容易有挫折的科目的时候，他可能就放弃了、那一旦这个同学有比较好的表现，就像您刚刚讲的，哎，你是不是抄别人的啦或什么的时候，那就会让人家很受伤了，大概是这样子、哦、这好难过，你刚刚讲的好难过，对， 我还有一个更难过的 啊，再讲一个、 对，那个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 我高中只有两个原住民，就我们班， 你读哪里啊？ 满林哎， 哇塞， 满林， 万能 ，哦哦哦，我听成，我想说这是什么语言？哪一国的？ 这个不是母语， 这不是母语，这不是母语，这是台语， 台语， 台语，而且是河洛腔， 河洛腔。 然后我那时候就读万能，然后就读高职的时候，我们班上只有两个原住民，然后一个是因为他就转学这样，然后就班上剩我一个，我就从高一读到高三就我一个，然后那时候我们班上就是可能一开始高一就是开玩笑就是骂你还啊、那时候我应该讲说我不喜欢这样，然后高二就还好，可是高三快毕业的时候他们可能认为说快毕业了也熟了，然后就是骂还啊还啊，然后讲话的时候就一直讲台语，可是我就听不懂啊，因为对， 哇，待了三年还听不懂哦， 没办法，他们讲太快了，他慢慢点讲我可以吸收，可是讲太快，然后老师讲课也讲台语这样，然后就一直骂我还，然后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就直接拿那个椅子丢他们，因为我真的是忍太久了，然后那时候老师处罚就也没有处罚那些骂我的，然后反正处罚我这个 先动手的， 对，然后我就信了，那我先动手，那我受处罚就好，那为什么他们骂人的就不用被骂，然后我就 就我就问那个老师为什么他们不用，然后说因为我早就想帮你退学 了。哦， 就 了解， 这样我就心里就觉得很就 很过 很不高兴，然后就是为什么，那我现在说那我为什么我要这边受到屈辱，这样就觉得啊，那时候我爸爸一跟我讲说你再忍耐个几个月反正就快要毕业了，对，那然后我那时候就一边哭，然后就一边跟我的那个原住民的朋友，因为我们在宿舍，我们就聊天弹吉他，然后把自己心事，然后他们也讲说他们在班上也有类似的，因为我们是那个平地学都讲台语，然后我们也都听不懂，那我们只能窝在宿舍的角落一直唱歌一直聊天，然后抒发自己当时那种一天下来那种不悦的心情，这样。 你又勾起我那个同学其实我那同学他啊，我也是讲不出来，就是我那同学就是说他在高一的时候有分班，那高二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同学都分出去，那我那个原住民同学他本身功课很好，可是他因为跟高一是同学，那他高二的时候他就我们都隔壁班，他就过来找那个同学下围棋这样子，那就是我那个原住民同学他不愿意让他改棋子，就是他可能下他要改他不让他改，然后我那个我就讲另外那个 A 同学他就竟然就骂他杂种啊这样子，然后还骂就是死原住民，当然我都觉得那时候我们都不懂事了，那也很遗憾啦。我要讲是说我同学很 lucky 的是说他头脑很好，所以他功课也很好，所以同学真的不敢欺负他，他就是他的人家说他的一个武器，因为很多同学还要跟他请教英文跟数学，这是很少见的。我知道很少见的是说，当然我们也都刻板印象，就是说，哎，我们怎么会跟一个原住民同学请教功课？他真的是功课很好，所以大家也不敢欺负他。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当你真的摊开这些东西都不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还是被歧视的，你会被骂说你的是就是不好的言语这样。所以我刚刚我听到中文这样讲，我也很难过，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很当时是不懂事，就是所以当时记得年纪小，我实在撑不下去了，对， 啊、 所以 鼻酸鼻酸， 对，很难过啊， 干嘛难过？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 今生今世 FM 88.1，哎，你听了吗？ 一时落魄不免胆寒，哪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朝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一时时。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哪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朝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爱拼才会赢。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好，我们来中午讲一个开心。你觉得身为原住民有什么比较开心的事？赚到的，包括赚到经纪人吗？ 那是因为帅，那没办法。 好，了解， 还差得远呢， 还差。 我要给他鼓励嘛。 我觉得最高兴的，这样会不会太自夸？我觉得体力好。 哦、真的、欸、真的假的，你要 看得出来啊。嗯，真的， 我觉得还好呢。 是吗？ 还好。 你看他的身材， 就我觉得挺的。 你是柔道的哈？ 我以为是举重。 之前跆拳。 对啊，你看。 哦，不是举重， 之前跆拳道、 跆拳，你看。 对，那个。 阿仔、啊，没有人敢欺负他。 我觉得比较好的是那个啦，就是我们剩下的体能劲爆啊，然后体力好这样，然后就是在场上可以。 床上 没有， 我想要什么床上？ 真的是开黄腔了嘞！ 没有， 是深夜了。 我没有，我想说 三点才能播。 对， 我说在场上， 床上， 场上， 躺着， 场上。球场， 柔道场，球场。 我想到是 比赛的场， 比什么在床上？ 对，好，那我用那个方式啊，比赛的时候就是比较多。比较能飞天遁地吧，这样讲就是太过分了。 就是您是田径吗？还是？ 我那时候国中的时候跆拳道的。 哦，你看。 然后 就是耐打耐操这样子。 嗯，绝对是一个王牌。 了解。所以你在体能上你比较有自信。 嗯，那个时候了，现在走了一点， 走了一点， 长坏了， 身材有点走样了， 长坏了。 所以你觉得体力好是不是吸引异性的一个好条件？ 那时候 你问他嘛， 你可以问旁边那个经纪人， 真的吗？ 经纪人表示， 我不好意思说， 那表示真的了哈，表示真的。我一个同学当警官，我要出卖，他就很得意跟我讲说，我女朋友是怎么？他说他女朋友是倒追他的，他说就是。哎呀，晚上，哎，就是 OK 这样子，OK。 不瞒你说，这女朋友是我追的，哦， 很正常。 不要这样子，还要给他，就我那同学说，他说体力好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他追他的时候还比柔道， 因为我本来想说，我那大学体力不行，我想要当兵，看可不可以好一点，就我当兵腰好像还不是不行， 还有点痛。现在还很想动起来，我还是没有办法。 那个你想啊，一天到晚就叫我们什么单搭子，我就搭不起啊。 六下对不对？ 对对，我对，真六下。 每当看到尴尬就有点痛啊！ 每当看到单杠 有阴影， 不是啊？那个我要接单杠根本就不这。就是我我败给单杠 ，OK， 好，所以你觉得你体力好是你的优势，还有什么让你开心的吗？ 我觉得那个吧，自己的乐观的心态是让我觉得很高兴，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们原住民生下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悲观， 真的假的？ 悲观， 因为我觉得凡事我觉得我们三个都在这边都是一样的。 真的假的？ 我们很震惊啊！ 对啊，凡事都要往正向去看啊。 我们都很震惊。 你知道吗？我同学差点得忧郁症，没有，开玩笑，没有了，没有。 然后我父母亲也叫我说，那你身为原住民，那你应该就要乐天一点， 对， 不要那么悲观这样。那这是我觉得说，身为原住民比较值得高兴跟骄傲的地方。 对， 真的，我很佩服我那个高中的同学，那个原住民同学。我觉得他要不是自我建设很强，我觉得他一定会想不开。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我要是他的话，我对于那些先言先语都没有办法，而且更何况我功课还比他更烂。 就拉单杠， 对啊，单杠我也不行。对啊，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对，一下都没有办法。OK， 好，祝福你们，两位还没当兵嘛，祝福你们单杠。对，我看有拿拉十五下的，十五下，哎， 哇， 十五下 ，你有没有帮我五下？那真的是。 我觉得我是下天问题， 那你晚上要小心了、 啊。哎、欸，他们不用拉了啦，这个年代不用拉了啦。 要吧，要真诚报国一下。 没有，他们如果他读书人的话， 他大哥，请你来做一个总分享好不好、？Ending 一下， 又是我 Ending。 对呀、啊， 其实我讲我 大哥，我们是尊敬长辈， 阿弥陀佛。 好 ，OK， 波罗佛， 大哥开示一下。 我正经一点嘛， 好。 其实那个我也蛮悲惨的啦，要不要听一下？其实我读的是某一个在大业街的一个国中啊，嘉义是大业街的一个某一个国中，我就不讲了哈、哦，名字是一样的 啊，了解。 曾经哈、啊，他完全鄙视原住民，不要让原住民进去读，原因只有一个，当时只有一个，我们这一届的，然后一些小孩子就不小心做错事了嘛，可能还蛮严重的啦，打架还是怎么样。他从此以后，从我们这一届之后就再也不收原住民。我在想说，为什么？我那时候在想，然后我们又读到那个吴凤的故事，那吴凤是奸商呢，为什么我们不杀他？哎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国中是这一段呢、啊，我国中大概比较好一点，就这样。我到了高中，其实我是读高职，我没有他那么惨了、啊。因为我们班上。看我原住民，他们第一个印象是：哦，你体能不错，对不对？结果完全相反。 这个可以不要播出去。 我们要让人家知道，原住民也有那种读书人，体力不好的， 有体弱多病的。 所以我那时候只能看，那时候那个老师就问我，他们要组一个球队啊。结果原住民啊，你去参加没？结果一下场就被骂，你怎么不会跑啊？后来这个 不拿手吗？ 不拿手吗？我也想讲的。那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原住民一定要会跑？然后后来我就跟那个老师就。跟我讲说，那你原住民，你至少会唱歌吧？我说我还可以一点了、啊。然后从此以后，那三届我都拿冠军了。就那时候就唯一高兴的这件事。到三年级之后，我们老师应该有原住民对原住民有点偏见吧？他问所有的同学，快毕业了哈，差不多三年级上学期，哎，你准备要读哪一所学校？读哪一所大学？哪一所大学？问到我，你什么时候工作啊？ 真的 是 很 生气呢，生气！为什么那么快做名模？生气！ 我也想读书， 我也想读书啊！ 我也想读书。 对啊，我就觉得我那时候、真的生气，虽然是还校嘛，但是真的很生气。我就跟我老师讲，老师，我还是想读书嘛。老师也头也不回，跟我就走开我的位置了。我就后来我就三年级。把所有的大学要读的书跟我原本那个科系的完全不一样，我是读资讯科学系，但是要转东吴大学是要另外一个类组、好了，我跟那个 Peter 讲一下，我有加分嘛，不要骂我。 那个是我同学的个案， 是 个案。 我加分还好，我有加分呐、啊，还好。 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 对，然后我就进到学校，就进到学大学之后。他们对于你刚刚讲的加分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鄙视、但是我们的学校确实原住民还蛮多的、 真的假的？我以为东吴都是 没有没有，我们那个时代是加分的很多、 了解 对，就是最低标进去的我们就成立一个社团叫低标社团 好悲惨， 蛮 悲惨 的， 悲惨 的。然后常常就讲说：“ okay. 你到底加了百分之多少？” 最高25吧。 哎，不问说你考几分，加了多少？加 对啊，25加25， 没有加多少进来的。 当时的有经过母语认证，但是只有母语认证了。 哦，是啊， 母语认证的35%。 我以为是25，最高是25。 没有，当时母语认证是35。 对，所以我当时有过了，嗯，35%很多， 所以是加35吗？ 对，35啊。然后我不好意思讲，我35。 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您来看，就是说您难过，当然还是在于我们当时。 对， 就是，我觉得不管是有读书还是没有读书的人，我们在面对原住民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还是难免，因为他还是超过我们的认知想象，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歧视的言语，因为在于我们的不了解，然后我们就去否定别人。嗯，那当然我也都为这些事情感到很难过了，非常难过。但是我也很开心，是说其实原住民就是在你们身上也看到你们的一些优点，包括会唱歌，包括很乐观，然后包括长得很帅，都是。对，请不要玩麦克风。对，原住民可能会玩麦克风。 我要讲吗？ 要。 我除了帅之外啦，我一定要比过布 丁。哎， 我们布农族跟那个周族跟布农族世仇啊，所以长相不能输。对，运动会可以输其他族群，不能输布农族。 运动会可以输啊，是你讲的吗？ 输了就是绝对不能输给布农族。 对，绝对不可以输，其他可以输。遇到布农族， 我也 绝对不要输。因为看到他们布农族要拔河啊，我先投降，腿这么粗。所以提到了，其实参加原住民的社团活动，或者任何运动会，我觉得最高兴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在协会，就是做社会工作嘛，还有也在做一些文史啊、文戏啊，没有什么钱可以赚的，对不对？主持人也是嘛，读历史。 我真的很谢谢您的指教，谢谢指教。 对，记得、啊、好好读。 谢谢指教，我也快差不多了。 哎，所以我觉得就参加，再去多参加一些原住民社团，去看看其他的部落。像万乡我去了好几次，我那些妇女70公斤以下领残障津贴，塞德克那边我也去过，哦，那个太165公分以下的也是要领敬老津贴。等等，要去多去看其他的部落，再把东西吸收回来。这是回到部落。 谢谢汤大哥的分享。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今生今世 FM88.1， 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咿呀嘿， 好难听哦。 哎，你的眼睛怎么跟太阳一样红啊？ 不知道哎，而且好痒哦，昨天去游泳回来就这样了。 你一定是被传染到红眼症了啦，快去看医生吧。 天哪，我怎么会这么帅？ 注意哦，红眼症流行期间要尽量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并养成洗手的习惯。 要是不慎感染，也要尽速就医，并在家多休息，以免传染给其他人哦。 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Show 走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 节目也快要到尾声了，那其实呢我要跟全球的听众朋友还有三位大朋友呢报告一个事，这个是我们最后一集的节目，虽然是庆祝新年，但是的确是我这一学最后一次的节目。那其实我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的帮忙，包括权威上次也来帮我们录了一个故事剧，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机会来这个录音室来做节目，但是我一直觉得也许背后真的有一个上主或者是神对来不许我做这个事情。然后我本来想说我要先写一篇感人的稿子，然后在这里念给大家听，然后我会觉得我应该会掉几滴眼泪吧这样，但后来就觉得我这样又太矫情了，对，就太对，那我都被你弄得都快哭不出来，很糟糕， 不用哭了。 对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就是说，我觉得会邀请原住民弟兄来陪我做最后一集，因为我都一直认为原住民弟兄他们可能是跟主最接近的一群人。对，那从上次权威他在节目尾端，我觉得他的祝福词是非常感人的，非常感人，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又继续再邀请他的朋友一起来。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个节目，不管是您在中正大学听到，或者是在网络听到，我都希望您听到之后呢，可以继续的支持别的节目的制作，然后也继续呢，把我们这些故事呢，然后放在你的心里。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就把它忘掉，没有关系，然后你就好好去睡一觉，然后归零，然后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最后呢，在节目尾声呢，我真的要非常慎重的邀请三位，你们可以先讲，看你们要跟谁讲一段，看是要祝福还是道歉的都可以，然后讲完之后再献上您的祝福词给上帝。好，那我看先请汤大哥好了，好不好？ 哦，是哦。 对，你有没有想要道歉的人还是要感谢的人？ List、 okay、 哦，那么长。 List OK 请 其实我应该道歉的真的蛮多的啦、 啊、真的啊，我以为都和气生财。 不是有欠钱的啦还是 我觉得你咖啡卖得不错啊、咖啡 我没有卖很好了，一年呢200多万吧。 太过分了、 欸、为什么讲那么小声，讲很小声呢、欸、是怕国税局。 对，怕国税局。明天了。其实说到国税局、 不是国税局，你现在讲国税局。 好啦，我很认真的跟我们的所有的不管是哪一个族群的族人朋友了，还有一些在学校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其实确实在外面先闯一闯，再把东西带回到部落，因为部落最重要是需要你们，因为部落它的一个经营不是一味的只是说按照过去老人家的想法，而是精致的部落要不断的在进步，所以要新的东西带回去，所以这是我回到部落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像这旁边这两位还在学校读书，可能三四十岁以后他们才会回到部落，但是那个是他们最厉害的时候，甚至50岁嘛，哈，50岁再回去也可以。 50岁一条龙， 对，50岁一条龙。 70岁 你养老了啦，70、okay. 也不错，70岁回去养老，看看自己的家，看看自己的土地。 是， 我们不是一味的只是仿任何的一些东西，不只是仿和，是仿财团，我们是有它的原因在。因为部落要进步、当然是需要一些资源、我们所追求的是部落的一个最简单的原始的东西、所谓原始不是说、今天烧火而已，好吧。最原始的它是一个气氛、部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是气氛、不要因为金钱的介入而一个、让部落分开来。 所以这就是我勤勉我们的所有的莘莘学子，哎呦，成语啊，莘莘学子，莘莘学子能够把好的东西带回部落，酒呢可以喝，少喝，谢谢大家。 好，谢谢汤大哥的祝福。那我们请中原，看你要对谁讲话，然后最后也附上你的祝福词。 好，我现在先对不起我曾经得罪了很多人，没有愿意念出名字，然后也对不起那些借我钱，可是我现在还没还的一些人。对， 我问他债主来泼油漆。 对。那些钱我会尽快还。 OK， 好。 然后我希望说，我可以对我的家人啊，因为我的家人永远是对我最好的一群人。然后我想要对他们说 ，I love you， yeah， 你们在我心中 ，yeah， peace， 谢谢你们的支持 ，thank you。 然后我还要谢谢那个帮生命中帮助我的很多人，谢谢你们在我最难过的时候，还有。在我最彷徨无助的时候拉我一把，谢谢你们，谢谢。对，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录那个录音的节目，我想要祝福各位那个原住民啊，不要小看自己，身为原住民，我们虽然那个皮肤很黑啦，然后别人不喜欢你的一些小习惯，比如说比较易嗨啊，或是什么的，可是你不要在乎旁人所跟你讲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哦，原住民怎么都这样这样这样。可是我最希望说，你要忠于自己的习惯，就是身份了。你要先在意自己的身份，你要先知道你自己是背负着什么样的使命。因为原住民，顾名思义就是原，你是与神最亲近的民族，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讲。 是太感动了吗？要不要卫生纸？ 对，对，我觉得这样，而且。不要放弃我们的文化了，因为重点是还是要回家。 对， 了解。这个 痛风也要回去。 不管是痛风、残障，还是160， 名模， 还是要下去哦，还是要回来。 名模。 对。 Okay. 好，谢谢中原。 我讲一下。好啊，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让我能够来到这边，就是来这次录音，我觉得还蛮特别，就是。我身为原住民，但是我对我自己文化，说实在，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我会慢慢持续的循序渐进，还是应用台，要弄成语， 要弄成语， 一定 要还是很会，你就不会， 你就不会啊你。 好了， 正经一点，正经。 Get show。 好，我首先我要感谢是我的家人，然后我的姐姐和我的妈妈，就是他们在我生命当中是我最重要的两个女人。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呀。 真的假的？ 很久了 呀。真的假的？ 那个已经很久了。 真的假的？ 对，他们俩是我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对，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工作上面有受到非常很多的歧视或是挑衅之类的啦，反正我觉得我的家人都是很非常乐观的，所以不会把这种事情虽然是放在心中，但是不会把负面的情绪带给我们，这是我非常开心的事。然后第一个我要感谢是教会的好朋友，对，我觉得我们教会非常的朋友非常可爱，我觉得他们非常非常爱原住民，对，可能也许是我们的原住民非常喜欢讲笑话之类的吧，就而且我们又比较好亲近，所以我们就非常容易，就是很容易就是互相吸引啊，对啊，我觉得他们就是教会也非常照顾我们原住民，然后呢还要另外非常感谢就是我两位身旁的好朋友， 欸、真的假的？ 虽然没有跟你们很熟，耶， 真的假的？ 没有吗？没有吗？没有吗？我知道你家住哪里哦。 对，我觉得这次来这边真的很非常开心，就是来录这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也希望我们在各个学校的原住民们都能够认同自己的身份，能够把我们的文化带给学校的同学们也好，或是老师也好，我们都要认同自己，不要小看自己，对，大家这样。 我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的分享，然后在最后这一集呢，最后这一点时间呢，我们来一起就是 跟我们的神啊、我们的上帝呢，求他继续保佑我们，然后也把这个保佑呢也分给还不认识主的人，然后也希望呢大家今晚可以有好梦，那不要吃宵夜，然后三位呢也不要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喝酒，对，然后我希望每人能早日的消除偏见，对，因为偏见会使我们眼睛麻木，对，那最后呢我的节目真的是要告真的是要结束，就这一个学期要结束，那希望呢未来能再有机会为大家来做全新的节目，未来呢能再邀请三位我的好朋友们一起来上我们的节目。好，那我们就先这样，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说声晚安咯，拜拜 拜拜 拜拜。Thank you.